回来第二节星期二得到。咁样因为呢个呢叫做治港班子呢，咁出现咁多呢啲叫做学名啊，呢啲叫做病毒嘅学名，咁有淋病啊。 唔係病毒，係細菌添啊。 細菌嚟㗎。 仲劲。首先呢，呢、這个螺旋体呢、這个系螺旋形呢个系細菌啦、啊。另外淋病系雙球菌啦、啊哦。基本上都系細菌嚟㗎。 哦，咁样啦。咁我哋呢见到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如果下，因为而家比较高判啲啦、啊、要让一球啦、啊。咁如果淋病呢个班子顺利成为特首呢，咁嚟緊特区政府呢就又有淋病，又有梅毒，咁又有疱疹、啊、又有花柳。咁、啊、唔知仲有啲咩。 喂，你讲嚟听下。点解有咁多呢啲病？ 唔系咁，因为你林郑揾埋专门揾埋啲同佢差唔多样嗰啲嘛。咁你如果要同林病差唔多嘢，系咪梅毒啊、花柳啊？ 系 嘛？啊，疱疹咧？ 啱， 系咪？咁你同即系同型号嘢，你都系揾翻呢啲噶啦嘛？系咪？咁唔通伤风感冒啊？梗系唔得啦，一样咁毒系嘛？ 系有少少唔同嘅。咁疱疹就病毒嚟嘅， 疱疹病毒嚟， 一系就病毒嚟嘅，就唔系细菌嚟嘅。 嗱、哦，因为咧有个网友当时好似我唔记得讲出嚟。就是话咧，佢话可能系个天意。佢话一见到曾俊华赢硬林郑，点解咧？因为曾俊华原来以前唔系姓曾， 姓梅， 姓梅嘅。嗱，因为我唔系广东人，咁我唔知嘅。不过咧，大家如果有去食烧鹅，每一间铺头都会奉送一 酸梅酱， 酸梅酱俾你嘅。点解咧？ 俗称叫梅年。 系啦，因为梅咧系黑啲鹅毒嘅。 冇错。 是会解咗啲我嗰啲病毒嘅，所以咧梅俊华一定黑住你只淋病我嘅， 正常就系、是啊。 所以咧呢、這个咧系个天意嚟嘅，系嘛？好似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系嘛？ 系啦， 类似嗰啲啦， 即系佢有淋病啊，有既然有淋病嘅时候，惊发嘅时候就食少少啲我。 因为我毒咧， 系啦， 话俾你听啊，淋病加埋我咧，话俾你听就好卵毒嘅。越食越毒，因为以前咧传说啦，朱元璋诛杀功臣就唔系攞刀去嘅，亦都唔系刺白酒，亦都刺白绫，系送只烧鹅俾常遇春食，因为佢知道常遇春生咗粒大毒疮， 系啦，冇错， 仲要送一只鹅去要佢食，咁你谂下啦，几毒嘅呢个朱元璋系嘛？所以咧，用呢个酸梅酱解淋病，解呢个烧鹅毒系好好嘅。咁我哋一见到即係个梦嘅哇十分之呢个吉兆係咪直情係一个吉兆。咁、啊、我哋头先呢都研究过啦，呢、這个叫做即係病毒政府呢，一个叫做特区嘅性病政府啦。点解会有咁多呢啲咁嘅人喺度呢？冇办法，因为你个头系淋病。但係雕拔对呢个淋病你都有少少补充吓嘛。 哦，首先淋病呢其实系一个俗称嘅。 是 就叫白族， 那个是学名定俗称呢？ 白族是俗称，淋病是学名、哦、是正式的名、 哦、淋病先是学名， 正式的名， 即是如果大家 淋病是正式的名， 淋病正式名，即是说将来淋病月娥呢，其实如果市井一点应该叫做白族月娥，是吗？ 是啦，没错， 改了姓人你无端端同人， 不是，即是那个、那个称呼来啫， 即是人呢有花名，为什么受欢迎呢？就胡须曾嘛，是不是薯片叔叔嘛， 咁我林病， 系啊， 林病，你花名系林病，我点搞啊？ 正名嚟噶嘛，咁我哋要改花名，梗系讲佢别名，梗系 白族啦， 白族月娥呢个百分百啱嘅。 所以咧，白族月娥咧嚟紧个有机会嘅特首叫白族月娥啦，咁我哋要记住广传佢嘅花名。 系啊，名扬四海， 名扬四海，希望佢一雷天下响。 冇错啦， 咁但系、這 個、你希望佢唔好响喎。 咁啊，当然啦，即系希望佢嗰个花名冇人，以后都冇人， 以后冇人讲 啊，即系做翻个退休人士。咁如果嗱，如果佢唔当选，我哋唔会宣扬佢白族月娥呢个名嘅，系嘛？ 啊，连机会叫都冇， 见都唔叫，系嘛？只能够喺我呢个节目听到一次嘅啫，吓，以后都冇机会再听到白族月娥呢个名。咁但系咧，佢哋啲姊妹咧，佢啲梅毒啊，嗰啲花柳啊，嗰啲病点算咧？嗰啲姊妹。 嗰啲姐妹点算啊？冇得算噶咯喎！ 嗱，因为咧芒果都话斋，佢成日都话采你生芒果，咁啊佢自己喺度解释咧，芒果咧即系花柳啊，即系意思咧，台湾人就话诶采你生花柳，意思就 系 咁解。 其实就系佢错嘅，即系误导我哋，咁不嬲芒果佬都误导我哋噶啦。 系咯，究竟系实情？实情系点咧？嗱，我哋要帮芒果佬平反。 系啦， 唔系我哋咧，老实讲啊。 讲错嘅说话咧，一定要认。好似嗱，有个网友提醒我，呢、這个烟仔河唔系英美烟草嘅烟仔河，因为咧英美烟草大好多倍嘅，佢哋系香港烟草，因为香港系三大烟草公司，英美最大，第二系南洋烟草系大陆嘅，第三系香港烟草就可白嗰档嘢， 系 系嘛，咁咧佢系应该系算系最细嗰档嚟，不过都已经赚好多钱噶啦，因为咧你知啦，卖烟同贩毒都冇分别噶啦， 冇错， 咁啊都系毒品嚟噶，会死人噶，系嘛，又会上瘾。嗱咁啊，我哋要补充翻呢个叫做咧，芒果系咪即系花柳咧？ 芒果是一种很旧的，即是很久之前的姓名，就算三十年前都已经很少人有的了。 是。 是即是可能是。 即是不是芒果都讲的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芒果那种性病是不是、 啊、它那个病征呢，就是在那个鼠蟹的部分呢，就肿起了一旧东西。 即是大比内侧。 是。 大比啦。 是啦那个鼠蟹。 是。 啊，肿起一旧东西。那个俗称就叫生芒果。 即是那旧东西的形状就似一隻芒果。 是吧， 所以就叫做。所以咧，芒果 logo 又话斋就采你都生芒果，就系咧喺大比内侧生咗一嚿类似芒果咁嘅性病嘅 嘅肿瘤，啊，即系咧吓下低有台嘢趁正住发育不良，即系矮系有道理嘅，就系重啊嘛。 嗱，你咁讲咧，有少少断章取义啦。佢当时未生噶，发育嘅时候。呢个芒果系后期生噶， 哦，咁样 你让你唔啱啦， 系 除非咧，佢到到40、40几、50岁都仲会发育啦，吓、啊、咁样咧就你呢个讲法就成立。嗱、啊，我哋咧一定要咧有碗话碗，有碟话碟，唔能够话咁样随便去冤礼人嘅，系嘛？佢肯定唔系40几岁先至发育，所以咧生芒果系最近先至讲嘅啫，所以佢生芒果 近呢十零年佢讲嘅， 近几年嘅啫，其实都系喺嗰阵时嗰、那 个喺网台 喺 My Radio 讲嘅啫，之前都冇讲呢啲嘢嘅吓。好啦，咁我哋翻去呢个叫做花柳。 哦，呢、這个咧花柳咧，基本上就系另外一种性病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梅毒。 系 啊，梅毒咧就系头先所讲嘅， 即系花柳其实系梅毒啊， 俗称啦。 俗称哦，大家一定要，我哋呢个系有教育意义嘅一个节目嚟嘅、啊。花柳又俗称梅毒。 咁佢个病源，咁佢个病原体咧就系、是、呢个梅毒螺旋菌， 系 就有细菌嚟嘅， 系。 咁所以咧就既，所以咧佢一入侵嘅时候咧，嗱，佢其实分开三期嘅， 系 要讲翻啦。 哦， 第一期咧就系、是、发觉有啲皮，即系喺附近嘅皮肤有啲溃烂， 系。 咁但系唔痛嘅。 哦，唔痛嘅， 唔痛嘅，因为佢一路入侵嘅过程里边咧，系分泌一啲物质咧，系可以麻痹，有麻痹作用嘅。 系， 咁所以就会唔痛。 系， 咁而正式咧呢一类咁样嘅溃疡嘅溃烂嘅学名咧，叫做下金。 哦， 上下个下。 哦， 金咧就系呢个病字部，然之后咧就做呢个金田嗰个金。 哦。即系唔系陈金，系夏金。 夏金， 即系因为林郑嗰个妹仔叫陈金美华、 啊， 就应该改做夏金美华吓、啊。即系如果佢林郑上台， 但系 咁 喎， 做官 但系咁喎，呢个系第一期嘅啫。 我、哦、第一期就哇，咁第二期咧仲毒啲。 但记住，呢、這个第一期咧系你唔需要做任何医疗都会好嘅。 哦， 系会冇咗个病征嘅，但系唔系话代表你冇事啊。 系， 跟住咧过咗一轮咧，第二期系咩咧？就会全身咧就出疹。 哦， 咁就会迟咗一段时间，咁但系咧，你唔医佢咧，又系个病征会唔见噶、 哦。哦， 咁奇特。 系啊，跟住就潜伏啦，今次潜伏呢一次咧，就可能潜伏你十年八载啦。 哇！ 咁十年八载之后咧，发生咩事咧？就会譬如话睇下佢入侵边个地方啦，譬如话最明显就系如果入侵啲关节，咁可能即系个关节有问题， 系 即可能腐蚀咗。 哦。 咁最明显一样嘢咧，就如果入侵个脑咧， 哦， 就大件事啦，因为影响到个脑咧，就会即系个人咧癫唔癫傻唔傻， 即系梅毒上脑， 系啦，俗称发花癫， 哦，即系花柳上脑系嘛， 俗称发花癫、 哦、 就系、是、去到最后就系、是、去到第三期啦，咁嗰个咧去到嗰度嘅话咧，咁、那个破坏造成咗个破坏咧，就翻唔到转头啦，但系你可以杀到个而家嘅医疗。就可以殺到嗰只細菌， 是 但係咩問題？佢破壞咗你嘅嘢咧，就冇法子翻轉頭嘅。 咁啊，各位網友，如果有啲唔好彩嘅經歷咧，咁啊，大家都不妨去 Google 下嚇，因為我哋都喺 Google 上面，其實都係 Google 揾嘅啫嚇，我哋都唔會咁仔細。不過咁樣，如果大家相信有睇過一套 电影叫《鬼马双星》咧，都应该知道呢个花柳嘅学名啊，吓叫做螺旋菌破伤黏膜炎。 系 咁啊，即系因为佢嗰个系一个螺旋菌嘅形状，系嘛？ 佢系冇错嘅，系嘅， 系。咁啊，讲下疱疹，知唔知啊？疱疹。 疱疹就病毒啦， 病毒系咩病毒咧？ 疱疹病毒啦，嗰啲病毒咧就系、是、你譬如话二一分一型二型咧，嗱其实一型系好多人有嘅， 哦， 就 系 咧喺， 系、哦、会有啲叫疱疹二型， 系啦， 譬如喺嘴唇、嘴角， 即系嗰啲同性，嗰啲同性都冇关嘅， 冇关嘅，嗰啲冇关嘅。 哦，咁、哎、大家咩啦？ 二型就系性病嚟嘅， 因为好多网友咧叫阿坡有性尘噶嘛。咁好多破青噶嘛，好多网友系咪？ 咁但系佢麻疱疹咧麻烦嘅地方就系话咧，其实佢脱唔到味嘅。 哦， 因为咧佢会匿喺你嘅神经结里边啊。 哦， 你嘅身体嘅神经结里边，你个抵抗力差啲咧，佢又走出嚟搞你噶啦。 系。 咁而且咧，佢系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咧，你如果你唔知嘅话咧，就会传染到俾人，因为你初可能你头嗰几日发你唔知道。咁而你同你嘅性伴侣即係有接触嘅时候呢就会中招嘅，对方会中招嘅。 哦。 啊。 咁样啦，我哋呢即係上回应该宝贵嘅呢个叫做呢病毒堂。系嘛？就好多谢雕拔，因为佢知识真系非常之丰富。即系除咗揾 Google 之外咧，就问雕拔都得噶啦。即系人肉呢个人肉 Google 差唔多吓。 冇错。 咁啊，对于呢个叫做咧病毒政府啦吓，咁啊嗰个叫做主脑咧吓，白族月娥咧就去咗想抽水啦，系嘛？去咗边度抽水咧？去咗香港足球队嗰度抽水。 系 嘛？即系睇人哋练波啦，系嘛？咁啊大热天时着件羽绒背心。白色羽绒背心，今日成 28.2 度，系嘛咁够热，咁佢都可以着咁多衫，系咪身体好差呢？ 唔知佢啦。 有咗淋病嘅人系咪怕冻呢？ 唔系， 唔怕冻嘅。 佢应该会个病征就系俗语嗰个白族系啱嘅，就系、是、我有白色嘅分泌物， 即系性器官 系 有白族。咁呢样嘢就同佢着多衫着少衫冇关噶， 冇关系， 系嘛？即系虽然件羽绒系白色，嗱咁，但系佢今日落去抽水咧，咁啊，亦都系即系点讲咧？人哋都唔系好高兴啦，尤其是香港足球队， 冇错， 你好日都唔去望一望人哋， 何况我哋本身而家又话要收翻呢个体院啊，又话要拆足球场啊， 体院俾捻咗咩啦？俾捻咗马会啦， 吓、啊，样样都， 样样打压紧个体育嘅事业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港队踢波佢又唔支持啦。系嘛？ 唔系，人哋问句支持中国队同香港队，佢唔敢讲啊！ 唔敢讲啫，咁唔敢讲，可能心里面支持咧。 吓、啊，但问题就是，但问题就系人哋一见到你就会有啲唔愉快嘅回忆噶嘛。 即系觉得你系个奸嘅啦，讲真系嘛？即系啲奸角系嘛，好易睇嘅个样，一睇林郑月娥个样子就奸嘅啦，系嘛？咁今次呢个叶鸿辉吓，港队门将，人称英鸿辉就。即系都几唔客气下喎吓，即系话 睬佢， 唔好以为即系就咁就嚟抽下水，转头啊一声加油咁啊走鸠咗去，即系点啊？系嘛？ 即系叶鸿辉咁样讲，我哋要嘅系实质嘅支持，而系唔系到场啊讲声加油就算捻数，我哋要嘅系球场。 系， 所以咧叶鸿辉，所以叫英鸿辉，就凭你呢句说话 有吉屎， 系啦， 值得呢个名，值得配呢个名啊！ 冇错， 所以咧白族月娥都值得配呢个名嘅， 系冇错， 系咪？我哋咧。对于呢个英雄，我哋都致敬嘅，要港队门将吓，即系两次守和中国队，系嘛，令到中国队出线渺茫，呢、这个咧系香港人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回忆嚟嘅，系咪？ 系啊，冇错。 咁因为咧，你中国队咧太唔争气啦，你如果有本事，你咪打赢哈萨克啊，打赢嗰啲叫做嗰队咩卡塔尔啊，打赢南北韩，打赢日本，咁你咪唔使同香港队咯，系咪？唔使同就喺香港队身上攞分咯，你又冇本事，系咪？又欲射不能，系咪？真系咧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。吓、啊， 所以 你班太监， 所以佢老公吓同佢啊，点会有感情咧？啊，远离佢啦！ 佢老公。老实讲啊，白族唔系咁容易相处嘅， 冇错啦。 你问下，你出去访问下，喂，你老婆有白族，你会唔会同佢相处啊？都好难噶，诶，等佢好翻先啦。啊，林郑睇嚟有排都好唔翻噶啦。 但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咧。 哦，如果佢自己都唔知，咁冇办法咯，咁咪要 咁啊？因为呢个系事实嚟嘅，因为诶、临病嚟到讲咧，男性有事就一定知嘅。 系， 女性咧有可能唔知嘅。 哦， 但人哋个名字已经话咗俾你听咯，即系从来都系啦。 咁冇检查咪冇事咯，咪冇咪唔知咯。咁佢唔一定会检查噶嘛，系咪？佢对自己充满信心，甚至乎系都好耐冇发生呢个性行为啦，系咪？同个老公基本上都守生寡。老实讲，我觉得我哋咁样其实都唔系好公道咁样讲佢。好长时间肯定冇性生冇呢个性生活嘅，系咪先？唔会发现嘅，呢啲潜伏一世嘅。 可能佢知道，所以冇性生活咧，调转谂得唔得啊？ 咁都合理，呢个解释都 系。系啊，你见到佢个睇下佢老公个样咁颓。 佢老公系啊，苦口苦面都知道啦。 系啊，冇错。点解我老婆搞到咁啊？啊，因为呢啲系性病传染嘅，佢一系就传染咗，所以咁颓；一系就话屌你老尾，我都冇屌捻过你，而你有啊，屌更颓啊！两样都死噶都。 唉，冇办法，一林生即系家门不幸，唉，即系讲真，娶咗呢个老婆都唔系好好过， 系啦，冇错， 真系唔好过。唉，其实佢都系受害者嚟，我哋唔应该咁讲佢。 系啊， 我谂佢都唔， 我哋同情佢多啲， 我哋同情佢多啲。虽然佢样似梁显利社区中心啲露宿者，系咪又唔剃须系嘛？咁但系我哋都系寄予 非法， 我哋系咧寄予无限嘅同情。唉，露宿者都有啲义工去剪噶嘛，剪头发噶嘛，有乜理由搞成咁啊？系咪先？嗱，咁我哋讲翻呢个足球咧，呢个叫做叶鸿辉咧，非常之有吉事啦。 系， 当年系咪因为其实佢都想翻大陆搵食嘅。咁啊，大陆 话佢系外援， 话佢咧系一个外籍球员， 系啊， 唔能够入中国队，系嘛？ 唔系，佢系改咗例，因为咧佢咧系将龙门咧就系、是、话明咧就要用翻即系 国内 嘅球。 哦，龙门惊你放水啊，收捻咗钱，要几多球啊？4-0啊 ，OK 咁样，举四只手指。 唔系，梗唔系啦，佢明知国内嘅球员一定会收几多钱，冇问题，我帮你打，你香港外援嚟翻中你 惊佢噶嘛？哦。哦，咁啊系， 啊呢啲真系调转谂啊嘛， 即系正如啦，大魔讲紧呢个练马师啊，约翰摩亚，佢咧当年请呢个叫做咧主帅，请主任骑师有个条件，就系、是、要一只一班马要喺三班度输，所以大魔咁耐都揾唔到主帅，原因除咗白德文，除咗达高东尼，唔系好多个人一班马可以喺三班输嘅。咁當然佢請完個白德文之後，一路都揾唔到主帥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用翻同樣嘅邏輯，你中國揾呢個叫守門員，一定要嗰啲波啊，三馬射入嚟都要撲唔到嘅， 冇錯啦， 係咪？幾多馬炮嚟？你都 成堆堆都要。睇你葉鴻輝咁嘅往績大佬啊，你撲到咪好撚大鑊 啊？撲都入唔到波，喂，對方讓緊四球嘅大佬，屌你咩？諗住你放水，點樣靠你啊？點樣受住啊？係咪？唔得啊！你講得啱。咁样咧冇办法请你，系咪？你要老实讲，你自己知自己事啦。你咁搏命做乜捻嘢啫？ 系咪？搏咁多咪咁啱改咗例啫。嗰阵时系。 哦，咁但系又牵涉到 足球，其实佢真系英雄啊！唔系佢真系英雄啊！因为怕请到你，所以要改例，即系香港政府、人大释法一样。明明我都输，我要改例吓、啊，就到我赢。其实。真系英雄辉， 系 啊，成个 有吉事， 系啦，成个我哋中国啊，成个政策都因你而改， 啊，真系好伟大，因为咧、 啊、都屈得好劲啊， 冇今日冇话，即系呢个我哋系呢个芒果佬话斋，一个客观嘅事实作主观嘅判断啫，系嘛，我哋嘅评论比较主观少少啫，都冇乜嘅成分嘅。嗱，讲起足球咁啊，又有另外一单嘢要讲。因为咧，鉴于呢、这个外即系嗰啲叫做外国啦，传媒即系睇你香港嘅电视，话好似呢个林郑月娥，即系白族月娥咧，好大机会成为下一任特首。咁嚟紧咧就回归20年啦，咁啊年年都有啲咩回归杯嘅足球赛事啦吓，就会请啲世界嗰啲知名嘅球队嚟香港即系表演赛啦，类似吓。今次咧就邀请皇马，但系皇马拒绝，系咪因为收到了你白族月娥？即系赢特首咁啊，比较歧视你咧，因为咧你都知道啦，又系芒果佬成日讲嗰句说话啦，鸡鸣狗盗出奇门，此事不至此也嘛，系嘛？咁你全部啲喂个个都系太监奴才，哇！我嚟香港踢波啊，贬低身价啦，系咪？所以就唔嚟啦，系咪咧？ 气金太少咧？ 钱香港绝对冇问题啦，香港大把。我谂唔系钱嘅问题， 系啦，因为人哋你邀请得嚟，佢就知道你根本上就摸咗底，你 系 几多钱， 系啊， 出几多钱，但系你都唔嚟， 冇錯啦，錢就一定唔係問題啦，一定係覺得華民都浸水唔得啦。 咁啊，何況驚啊，嚟到人身安全噶嘛，點知有冇遊行示威啊，大佬？啊！你分分钟习近平又落嚟颁啊颁授啊，佢啊特区政府啊嘅最高嘅特首啊林郑月娥，跟住分分钟有啊几十万人上街包围埋佢，咪好大镬啊！亦都系咁样嘅，即使佢嚟，啱啱两我哋蓝丝同黄丝又冲突紧嘅时候咧， 惊搞臭个袋。 系啦，冇错。 其实主要系惊搞臭个袋啫，因为如果即使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，都系包围呢、這个。 哦， 這個、 我谂到另外一个原因啊。 咩原因？ 谂到另外一个原因啊！ 咩原因咧？ 你记得一样嘢咧，到时会唔会播国歌嘅咧？ 一定会播噶嘛！ 但你知道播国歌会发生咩事咧？ 我靴 系啦， 咁靴香港啫，唔靴西班牙。 但你知道，你要明白，西班牙都有呢个忌讳嘅。西班牙曾经试过喺旧年啊，喺旧年定前年啊，就系打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打呢个国王杯咧，西班牙国王喺度嘅， 系 嗰两队入决赛嗰队。一隊叫巴塞隆拿， 哦， 就係呢個加泰羅尼，但佢個對手係邊隊咧？嗰隊叫畢爾包，就係、是、巴斯克嘅。 哦， 結果一就兩邊都唔妥西班牙嘅， 係 結果一就西班牙國歌出嚟全場 哦，有呢個原因原來，咁冇辦法啦。你國一個國家裏面有咁多啲分離活動係嘛？ 佢唔知道嚟到香港會唔會趕咗趟運水啊？佢驚緊啊！ 哦，即係驚人哋靴係嘛？ 嚇，一靴嘅時候會唔會？ 但系唔好喎，皇家馬德里係屬於呢個屬於即係西班牙核心噶嘛，係嘛？ 但問題就係 首都地方嚟噶嘛。 但問題就係當播到人哋嘅國歌嗰陣時，佢俾人噓嘅時候，可能物傷其類咧，佢會 哦，即係佢話呢個真係好周到喎，諗得嚇，諗得十分周到喎，呢樣嘢真係唔講唔知喎。嗱，咁我咧即係我有一個新睇法，如果你咁講啊，都有少少機會，你知啦，大家。以前都是独裁政府是吗？ 不过右一个右翼一个左翼啫， 一个左一个右，咁大家即系话晒都行家系嘛，都系独裁政府曾经系嘛，即系行家之间有感情，都知道啊，原来崩口人忌崩口，你崩口我都崩口噶嘛，你忌人哋唱国歌嘅时候嘘系嘛，咁佢都即系系啦，物伤其类系嘛，即系费事啦，大家都系嗰样痛系嘛，唔讲。咁但系咧，我哋喺度谂啦，你有冇咩方法去补救咧？如果皇马唔嚟，系嘛？咁啊，谂下啲方法补救啦。 又唔敢搵巴塞嚟啊！ 啊，巴塞啊，直情分离主义嘛，加泰隆尼啊嘛。 唔系，索性咁啦，索性请呢个巴塞对毕尔包都几好玩喎、哦。香港打 嚟香港系嘛？咁啊，两队即系要分离，即系等于扯雪山狮子旗同埋一个绿色台湾旗系嘛？啊，咁啊，依个未必会嘅，始终佢唔敢啊，因为政治敏感啊，咁所以咧，我都帮佢谂定一个好方法啦。嗱，你咧，既然皇家马德里请唔到，一语咁啦，请对皇冈马德里， 冇错， 系嘛？去到皇冈村，搵十一个人，系嘛？组成一对皇冈马德里，跨过呢个叫做咧，系嘛？深圳湾大桥过到嚟香港。咁啊，可以同呢个香港队， 到时有黄冈斯朗、黄冈苏亚雷斯系咪啊？ 系啊，有齐晒嗰啲啦。咁如果你话唔够嘅，哎，冇办法，惊气慢唔够咧，整多队水维祖云达斯系嘛？跟住咧，阿仙奴唔好阿仙奴太弱系嘛？冇办法，你个 系咪苏亚雷斯巴塞噏错咗？ 咁整个戏码咧就可能会好啲吓、啊，即系类似嗰啲你知大陆咁多山寨货都唔争在啦，整多几队系嘛，咁整个呢个龙江嘅曼联 吓，个译名唔同啫，其实可能个英文可以照写一样嘅。 英文系啊，即系加个括弧，加个黄江咁样啊嘛，系嘛，括弧加黄江咪得啦。咁啊，见到呢个足球事业咧，其实国内咧发展得都唔系十分之理想啦，因为你使好多钱，咁啊请好多嗰啲外援去踢大陆嗰啲叫做中超联啦，系嘛？但系咧，据闻一啲鬼佬一唔出场咧，嗰、那个水准啊立即下降到即系好似打回原形咁啊，等啲嗰啲国内球员踢嘅时候， 如果冇鬼佬在场都好大镬啊，因为而家场场波你睇翻电视新闻咧，嗰啲中超联赛全部鬼佬嚟噶嘛，差唔多 呢、這个情况啦。呢、這个情况咪即系好似香港八十年代咁咯，即系精工啊、保路华嗰年代咁咯。 啊，好多鬼佬嘅。 系啊， 嗰阵时最记得一个鬼佬叫山道士咧，慢慢都变咗香港人啦。 唔系嗰个山道士， 嗰、那个香港人嚟嘅，香港人嚟嘅， 香港人嚟嘅。 嗰阵时黑哲神最巴闭、啊，真系喺度香港踢。嗰阵时我哋为咗睇 保路华， 系为咗睇黑哲神好巴闭嘅。 啊 啊！即系打喺欧洲踢到过嚟嘅， 咁啊，即系 嗰阵好多过气老官嘅香港，好出名嘅嗰啲。 佢系过气咗先嚟香港啫， 系， 但系因为嗰阵时踢波，大家出嘅钱啊， 差唔得几多， 差唔得几多，所以香港嗰时候吸引咗好多嚟到踢收山嘅，但系嗰啲其实都系一线嘅球员嚟嘅。 哦， 但系佢水准唔会太差，因为黑哲神咧之前嗰一年仲系打，仲系呢个足总杯决赛对喺对打曼城，仲系有分踢嘅、哦， 甚至最后尾即系最后尾嗰代，即系最后尾嗰代啊，基宝过嚟踢嘅时候都 OK， 踢到四十岁过外都。 因为基宝本身系喺当年嘅南斯拉夫联赛系踢甲组，系顶级联赛咁样，基宝系。 系啊，嗰个年代我都有睇波嘅，系成日去睇，而家就冇。 因为基宝系点解会嚟咗香港，就因为波斯尼亚打内战啊嘛。 哦， 系啊，香港踢到收山啦，而家都系应该仲喺香港。 香港做嘢。 咁大陆唔同喎，嗱，因为大陆咧而家系好请咗啲好多当红嘅嗰啲球星入去嘅，佢哋仲想揾埋，即系想请 C 朗，不过 C 朗唔制咁解啫，佢人工高过 C 朗，而家喺皇马，但系人哋唔制。 想请朗尼添啦。 系咯，人哋唔制嗰啲，即系好多嗰啲外国嘅而家顶级球星系唔制嘅， 因为佢哋仲好多年踢啊嘛，如果嚟到之后就事业已经 玩完咗 ，因为唔会再你为咗呢嚿钱而佢放弃咗成个足球事业啊嘛，因为足球事业唔系净系话你几多钱，人哋赞助商啊各样嘢，同埋人哋保持一个好高水平嘅， 其实状态 系啦，好高水平嘅 个竞技水准， 唔系因为咧系啦，你最紧要咧，你同你踢波同你即系嗰啲对手啊，有翻咁嘅水准嘅时候咧，你可以 keep 住自己嘛，起码就算唔进步啊，都唔会大幅退步啊，你打中超一定退步的。因为点解咧？嗰啲对手一系就好同你争好远， 系啦， 系嘛？咁你咧变咗你冇办法提升自己，你即使赚到钱咧都冇用，因为嗰啲基本上唔系对手嚟嘅， 系啦， 系嘛？咁但系大陆咁做，其实系咪拔苗助长咧？ 都唔系嘅。 佢提升咗国内联赛水准咩？啲鬼佬一唔喺度就冇噶咯，就现晒型噶咯。 联赛水准系提高咗嘅，呢个肯定嘅，因为系好睇咗嘅。 系好睇咗，但系 个联赛水准系提高。 即系话，但系国内球员嗰啲水准有冇提高到咧？大陆啲朋友话俾我听冇咯。 嗱，呢个情况咪即系香港八十年代咯。香港八十年代都请好多球星翻嚟嘅，但系香港代表队嘅水准系冇乜进步噶。 唔系你香港，因为佢个个都系好难揾到职业，揾唔到食啊嘛。 当年唔系噶， 当年揾到食 唔系噶， 当年揾到食啫。到到而家越嚟越揾唔到食啊嘛。咁佢因为越嚟越揾唔到食，咪变咗水准一定下降啦。你香港培养人才又唔得，但系大陆咧，大陆反而好多训练学校，好多啲足球嘅训练学校。嗰啲人会唔会训练到呢？ 唔会， 唔会。点解呢？ 因为最主要就系有呢、這个校委书记。 哦， 因为咧共产党嘅体系咧，最主要乜嘢都有个书记，嗰、那个系外行嘅，佢嚟到就要个结果嘅啫，你过程对佢嚟讲唔重要，佢净系要结果，你一唔得嘅，佢就换人扎棍。因为你做任何一个事业最大嘅，唔系你管事嗰个人，系一个外来嘅书记。党委书记、啊、所以好奇怪的，明明做揸实权嗰、那个，譬如好似做市长咁，咁有个市委书记骑住你， 系 吓嗰个先至话事。 市委书记先系实权噶嘛，市长都唔系实权噶嘛。 市长系实权嘅， 市长做执行， 做执行。市委先，所以你做任何嘢，只要有个咁嘅人，你就唔会做得好。因为呢个人是外行的，只不过话我共产党信得过我，找他下来看住你哋。 因为中国的体嘅运动很多时候都是嘅，团体运动是争好远， 争啲， 所以落 组织即系嗰个团队精神会差啲咯。 所以你朗平呢一次打出成绩都好，到而家今时今日，咪国家教练咪摸到咯，系啊。佢奥运咪打得好出色嘅，令到我哋中国女排， 攞 中 国咪 中国女排 爆冷喎， 系啊，爆大冷，真系朗平咁辛苦帮你打，咁打完之后，你咪冇得咯， 合约完咗唔需要你咯，即时点解好多嘢真系唔好问点解， 或者佢都唔想做咧？ 可能揾够咧， 唔会唔想做嘅，系因为咧喺外国教完之后，自己喺外国得到所有嘅嘢全部唔要，而翻嚟香翻嚟大陆重新再教系好困难。 咁佢可能第日又可以出翻出去出边教嘅啫，系嘛？依样嘢 即系我而家佢 又唔排除，有其他国家用一个高薪请佢过去噶嘛？ 你谂下， 因为你话晒攞咗面巾牌啊嘛， 可能教呢一次咧，佢都觉得再教落去咧会出事啊，不如走好 撇啦，因为下一届又攞唔到冠军噶啦嘛，系嘛？你今届 嗰啲俾人闹死啦，真系。 咁啊，喂，讲起头先你讲起呢个市长、市委书记咧，啊，我突然间醒起一样嘢。最近呢两日咧，两三日咧 ，Facebook 有张相系疯传，就系见到呢个梁振英咧吓689咧，就乌低身同一个男人影相， 握手 就十熟九头咁嘅样，仲要好低姿态下嘅。我初初以为嗰个背脊咧，净系影到背脊嘅啫，以为嗰系习近平嚟噶。后尾原来唔系， 唔系 嗰个咧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，叫做汤炳权。唔系汤嗰个，唔系嗰个贪汤嗰个叫咩汤汤炳咩啊？ 唔系贪汤， 系咯，那个汤炳咩嗰个？ 汤显明， 汤显明 嗰个汤显明， 因为汤炳权。喂，呢条友一个省啊，喂，广东省长啊，都未必高级过你六八九。 肯定高级唔过啦。 你个省委书记可能同你差唔多同级。喂，常务副省长低级过你好捻多嘅，你都仲要向佢卑躬屈膝？喂，你真系唔捻系男人嚟啊，梁振英。真系老实讲，我哋冇屌错你。 点解会影到张咁嘅相嘅咧？真系嗰、那 个 记者好嘢喎。 姓何，嗰、那个何何唔知咩名啊？嗰个记者真系好嘢，影到幅咁嘅相。哇！你即系老实讲啊，姿态低捻到咧，你差唔多人哋除裤，你帮你含暗制。 喂， 我见到梁振英真系， 佢差唔多系直头系含暗。 喂，即系好自然哦，你除裤啊，咁我埋去含啦，好似系啊，自然埋位咁捻样。喂，你真系做捻到影衰香港啊！喂，你香港呢个特首呢个位啊！冇系即系绝对高级过嗰个常务副省长 的。你睇下江泽民啦，嗰阵时点样讲啊？除咗主事香港嘅港澳办嘅官员以外，其他所有各级省市不能对香港说三道四啊！ 你即系佢握手嗰下咧，唉，真系丢尽香港人嘅面，真系。即系难怪咧，香港人而家越嚟越咧，即系抗拒大陆嘅。喂，有咗你呢啲港奸系嘛，喺度出卖香港嘅尊严。喂，香港真系边度都唔使去，话俾人听，香港人好丑。 你已经讲过啦，佢对住嗰啲咁嘅，即系都唔系高级过佢嘅官员，都攞住张拍子簿喺度抄。 嗰个曾荫权嗱，又真系，所以我咁憎曾荫权有呢个原因嘅，就系因为曾荫权条陈碌咧。喂，你上次又系啊，对住嗰个深圳市长，喂，深圳市长低级过你噶。深圳是不是直轄市啊？ 唔系， 深圳都不是直轄市，低级过你的 特区啫嘛， 系嘛？ 喂，系啊，我系等同直轄市。 喂，你呢个系即系老实讲，可能你同北京市市委书记，可能人哋可能会高级过你， 唔系、啊？ 你入人哋要入常委，系嘛？下一个可能就入常委，但系你有乜理由对住深圳市长，你都攞本拍子簿出嚟啊？嗰、那个系咪许宗衡啊？ 系， 嗰、那个唔系，未做。于右军， 啊，于右军，哇，于右军调咗去山西，后尾系嘛？ 呢个骨唔知去咗边啊！ 掉咗去山西啊！咁啊，你谂下，喂，你咁样贬低香港人系抵坐监嘅，所以咧话俾你听啊，呢幅相将来就系梁振英有坐监嘅其中一个有力嘅证据啦，系嘛？咁呢节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。 好啊。